主的话啊。我们继续向下看啊，我们这个机构叫现在叫神州划船啊，它是一个两个很大的福音机构连在一起啊，一个是华人普世福音差传会啊，它主要是讲到普世差传的啊，在东南亚、柬埔寨、泰国、缅甸啊，还有在中东，还有在非洲都有普世的事工在那里。然后啊，划船是就说以前的中华神州差传会，主要是做的国内的工作者，为着国内的家庭教会啊，训练，为着训练家庭教会的领袖们。那因为我们知道在国内很多的异端，也有很多的传福音啊，这现在在国内福音得救的人差不多有1亿人口，但是很多他们就真理不明白的。然后就说也有很多异端在那里搅扰，说我们这个机构从1988年开始，20多年来一直是为着啊，在中国的家庭教会的领袖啊，在真理上啊，在圣经上来训练帮助他们啊。像我个人在那边的服事是以圣经的教导为主，一卷一卷的啊，从创世纪开始，然后在旧约啊，很多卷的圣经跟他们来一卷卷来讲。那在新约里面，从马太福音开始，然后到书信罗马书开始，是一些比较基本的真理，要训练当地的同工啊。从第一章到最后一章一卷书啊，大概花5天的时间呢，跟他们来训练他们，让他们对福音的真理更清楚。我想这是我们神州差传会主要在国内的事工，是为做家庭教会的领袖的训练而用的。我们下一个啊，中华神州差传会啊，它是一个致力于普世宣教的差传会啊。1987年开始，中国大陆啊，经过多元化的训练，是教会基层宣教训练啊。然后做是在我们现在是1年有3聚啊这样的训练啊，平均每年我大概有100个教师人次。在20多省份里面啊，都有不同的训练点啊，这圣经的培训啊，教会音乐的培训，青少年事工培训，儿童师资的培训，还有大学生营会、民工、华商团契、差选事工、慈惠事工、神学教育，还有家庭婚姻辅导训练啊，不同的情形来训练各地的同工啊，这是我们的服事。然后我们在大陆培训事工有几个是重点，一个圣经培训，一个教会音乐的培训都是非常重要的。圣经培训就是刚才所讲的一卷一卷的书啊，跟他们来训练当地的同工啊。教会音乐的培训啊，因为他们需要在敬拜的时候像你们诗班一样啊，他们很多在都需要在教导，所以我们有专门的音乐老师去帮助他们训练青年的、少年的，还有逐日崇拜的，还有家庭婚姻辅导、儿童师资培训，这些都是我们大陆施工的几个重点。下面下面圣经培训是我们最主要的工作啊，因为训练各地教会的传道同工，提供圣经真理灵命上的全面装备啊，这是非常最重要的一个重点，是我们训练的重点的重点啊。就是你看见那些这里是有一些地方他们的培训是坐在木板凳上面的，有些比较好一点的有一个桌子可以做笔记的。那无论在板凳上的，他们也坐在我们平常培训是一天早上他们如果集中培训的时候，他们住在里面，早上5点钟起来就跪在水泥地上祷告，到7点他们开始洗刷，然后吃点早餐，从8点开始到12点，上午4个小时的培训，下面从下午2点到6点4个小时的培训。那我们一天要讲8个小时，有的时候2位老师每人讲4个小时，如果真的老师不够，一个人就讲8个小时。然后晚上他们再有一些做功课、一些交通一些讨论，还有他们准备这是这样的一种情形下一个教会音乐培训呢，就说培训那个就说领师的，还有培训告诉他们学习那个弹那个电子琴，然后让他们在音乐的施工帮助教会建立赞美侍奉的根基这是教会音乐的培训 然后还有家庭婚姻的辅导啊，这是在国内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专门有位洪师母，他们的在这一件事情上对同工们很多帮助，有夫妻喜迎，还有教会的领袖的培训，帮助他们在家庭方面能够被神所保守。啊，然后儿童主日学师资的培训啊，儿童啊在国内三自教会是不没有儿童的教育的，他们要到十几岁以后才准参加教会，但是在我们的这个家庭教会，就从小让这个小孩子从小认识神，所以对儿童主日学的啊，对不起，所以在儿童主日学。对不起啊，这样比较好一点。那儿童主日学的培训呢，就比较非常重要，因为让小孩子们从小认识神啊，在从小有一个认识神的根基啊，在儿童主日学是我们家庭教会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盼望我们像在座的同工们，如果你们在儿童主日学里面有很多的经验的。也许有机会啊，那么音乐上能够帮助的，可以在这两方面啊，投给跟我们一起同工啊，去训练儿童主日学的老师，去训练啊那些音乐的培训啊，这是教会的同工们可以参与的。我们啊，华商培训就说在哪里有些做生意的，从台湾啊，从别的地方去做生意的，我们也借用那些机会帮助那些华商人。在他们的工厂里面，在这个公司里面，能够帮助传福音，这是也是很好的一个方向。然后青少年事工是我们的重点啊，而且在我们办一些营会，在暑假、春假办一些营会，然后也许有的时候英语的培训，所以在青年的同工们这些弟兄姊妹，他们有的。连中文都会讲的可以，我们把他带去，就教他们英文，教他们唱诗歌啊，让这小孩子在暑假里面一起办营会啊。这个营会是让这小孩子从小被训练，他们成为一个青年事工的一个后备的人才啊。我们就让他们从青年的时候就开始接受青年的训练啊。然后青少年营会他们会有几天啊。就像我们现在夏令营一样啊，有冬令营、夏令营，就帮助他们营会晚上啊有营火会啊，这样的让他们愿意从年轻时候就献身侍奉啊，这样让他们都被主的话所吸引，然后让慢慢更多来能够从年轻时候就被神所得着啊，在他们立好根基的时候，到长大以后就不会容易流失啊。常常我们这些家里的青年人啊，到中学小学的时候如果有根基，到大学的时候他们就愿意参加那个团契，愿意更多来亲近神。那没有的话，到了大学大部分很多都流失了，所以在国内我们要做同样的情形，同样的服侍这青少年的营会。然后还有诗歌敬拜的活动啊，还有一些文娱的活动啊，让他们有些游戏啊，他们这样彼此学习，在团体里面啊，在神的家中一同来一同来欢喜快乐，一同来做各种的敬拜的活动啊，这是我们营会的一种方式啊。还有民工的事工啊，民工在中国是非常现在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工厂。啊，在现在有3亿的农民到工厂去打工，我们有一个专门的训练民工的培训啊。有一些农村他们要去打工的，我们先给他3个月的训练，在2多月到3个月的训练，让他们在真理上被造就。然后他们在3个月的培训里面，他们要学会300首诗歌自弹自唱，啊，300首。啊，我们有300首诗歌，他们有2种的乐器，一种是吉他，一种是电子琴。在3个月之内要把成为这样的人才，然后他们到民工去，一面打工，一面做那个宣教。 我们定把他们训练上任以后，他们这些都有圣经根基的人啊，是家里是信主的，他们愿意去打工的。然后这三个月里面啊，他们在圣经培训、音乐培训、宣教的培训，然后他们分六个人在一个小组啊，六个人一个小组到工厂里面去，他们六个月以内一定要变成十二个，一年以内要变成24个，而且不是得救啊，是都要违心，都要去参与宣教的人。那到一年以后，他们六位变成24位才毕业。那毕业以后，他们就成为种子老师，到各个工厂去啊，带领宣教。这是我们现在我们这个差会里面一个重点的服事啊。下去。啊，还有我们还有在少数民族的宣教、财权的宣教，到穆斯林的地方去啊，到新疆、内蒙。啊，新疆、内蒙，那我们在少数民族那里，在那回族里面、回俄语族里面，那穆斯林那边，我们都有一些特别的宣教士，到在云南啊，在各个少数民族都有这些宣教的事工。啊，然后我们还有慈慰就坐的，我帮助资助当地传道人的生活资助，因为他们传道人在农村的，他们都没有收入。啊，而且中国的情形比较困难，所以我们有对传道人一些生活的资助啊。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在传道人子女的教育费，因为啊，很多传道人他们自己生活很困难，但他们的子女啊需要上中学、大学，我们的差遣会都在各地的去筹款支持那些传道人子女啊，初中、高中、大学，让他们从年轻时候被得着，然后。他们成为下一代的传道人。还有些天然灾害，像在四川的救灾，我们成都有一个救难中心啊，在那里做一些心理辅导，我们有个心理辅导的一个平台，专门训练那心理辅导的人，在那里帮助那些在灾后的重建，帮助心理的辅导啊。在成都我们有个很大的一个平台在那里弟兄姊妹如果对这些有负担的，可以随时跟我们联络啊。下一个所以圣经培训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培训，那我个人在这方面是比较多一点的服事啊。这是我们介绍啊，刚才所读过的圣经我想不再读了，下面因为大陆培训，圣经培训是大陆事工的主轴，因为这一个是最根本的、最根本的东西，所以我们在那里装备那里的传道人，让他们在真理上更受、更被造就、更得着，更既能够帮助当地的。所以我们培训的一些传道人都是当地的领袖，也许他管5个聚会点、10个聚会点，也许管30个聚会点。他们一个聚会点有的时候只有10个8个人，有的聚会点有100人。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情形，那在那里我们就训练这些人啊，训练这些人，他们看坐在那木板凳上面啊，他们都很专心的听到啊。然后因为神的话是真理的根基啊，神的话是真理的根基，那我们是一般来讲都是一卷一卷的来教导，从旧约到新约啊，都有旧约大概有10卷书啊，新约有10卷书啊，都是基本的训练。但是我们有不同的程度的训练啊，有圣经班的，有延伸班的。我想下面会比较详细的介绍啊。然后啊，因为圣经的培训是真理装备的一个情形，因为在大陆很多的异端邪说，很多的在搅扰神的儿女，所以我们在让他们建立跟神之间那个关系啊，这样的话就在真理上能够站立得稳啊。我们的主要是说要教导那些忠心能教导人的人，这是保罗在提摩太书所说的因为我们自己没有够不上那么力量，没有那么多的力量去做那全面的工作，那我们在教导那些能教导的人，我们就能够有更大的果效啊。有的是在课堂里面，有的是在你看坐一个板凳在外面，他们在那里一同的研读，然后我们尽量的帮助他们。然后这个课程我们有2种不同的课程 啊，我们一个是一般圣经培训班啊，这里有24个学分的，要读啊《创世纪》《约翰福音》《加拉太书》《以弗所书》，然后有基要真理4个学分，有桂拉发查经，有讲道法，有默想基督生平，有祷告，有宣教，这使徒行传，有基督化家庭要教会音乐，这是2年到3年的课程，有24个学分，这是第一个圣经培训的课程。啊，这是英文的，我们跳过去就好啊。这是另外一个延伸班，就是圣经课程毕业以后，那些比较更有心服事的人，他们就来到延伸班。延伸班的课程是50个学分，啊，这个是三年，他们一年有3期，一期是15天，啊，3年的时候要把这些都读完。这个圣经有圣经概论、新约概论、旧约概论、罗马书、以赛亚书，还有一些专卷。然后神学方面有系统神学、神论、救赎论、教会论、教会历史、中国教会史，这些都有学的。然后还有灵命塑造啊、基督生平、基督徒世界观，还有宣教的宣教、布道、解经啊，那个基督化家庭、那个基督化教育、教会管理、音乐、教牧辅导，这些他们毕业以后，他们成为当地的主要的传道人，而且他们是当地的圣经教师，啊，这是我们毕业的学生。现在这个毕业学生很多，在10几20年前毕业的学生，现在是当地教会的主要领导人。很多像我们这个学生，现在他底下的信徒超过10000，啊，他们的毕业生，他们在当地一个地区里面有几百个不同的聚会点，那他们的底下的信徒很多，几千啊，3000到10000的信徒在帮助那里的弟兄姊妹，啊，这是我们延伸班。延伸班现在我们还有一个神学班，延伸毕业生还有一个神学班的深造，然后他们毕业的型号叫全中国国内的教师，啊，这是英文的，我想跳过去啊。然后我们看见我们圣经的培训啊，说到我们圣经的培训经验，就说我们他们在哪里有1天8小时的上课啊。就说有的时候像我刚在十天前在福州那里，我就上个延伸班，延伸班上了5天的延伸班，那白天讲7个半小时然后晚上还要做功课，还要考试，还要让他们练习，说刚把喉咙讲了沙一点，现在已经慢慢好一点了啊。5天的培训，每天7个半小时就是这样的话，让他们能够更多的来认识神啊。我们走的地方很多啊，做眼的路拦不倒我们。所以我这次去的时候，我先去东北，在哈尔滨、黑龙江还有一边，然后再向南走到了江苏，江苏完了以后又到了山东，山东完了在安徽，安徽完了以后再到福建。说这一个多月跑了差不多10个地方啊，在不同的地方有教导，也带一些教会的老师在温哥华那边有一些同工，然后还有那个 Detroit 的同工，还有洛杉矶同工他们把他们像你们的布施长老，他们也参与我们的服事。我有的时候带他们去陪他们一起来上课，然后我又到别的地方去，有他们同工们，所以我们常常走很多路啊。这次一个月，坐车、坐火车、飞机加起来超过30次，啊，感谢主的保守，让我能够平安的回来。然后在冬天啊，冬天我们看冬天啊，在东北啊，-30度啊，-30度是怎么回事？大概我们这里也有很多时候零下的啊。但是-30度是怎么回事？在南方人很多不晓得，你讲-30度是一个数字，我告诉你-30度是怎么回事。那我有一天呢，就拿着一瓶的水喝了，剩下差不多，底下我说不喝了，就把它倒在地上然后平常我有个习惯，倒完水还是空瓶，还是把瓶盖盖起来，然后放去 recycle。 那当我瓶盖盖起来回头一看，倒在地上的水已经结成冰了，这就是-30度。这盖那么个时间，这时候水倒下，把盖一盖起来，底下的水变成冰，这就-30度，滴水成冰啊！是这样的情形。我们在那种情形当中的培训，但是感谢主啊，主还保守我们在这是我去的时候，他同工们照个照片，我从这里进到一个农村的村子里面去。 然后在东北啊，住的房子是这样的房子，他们篱笆的房子啊，篱笆的房子啊，就说用就像出埃及记那样，他们把稻草跟篱笆就压这个模里面，做成砖，就才这是你看那是砖在那边啊，就是砌成一个墙。但是冬天嘛，下雨下雪了，就把那个脱了一层皮，然后呢，雨季之后还要披上去，这边是披过，那边还没有披的，然后不然的话都会倒掉，这是在东北就是这样的房子，住在这，这个就是我去培训住的房间，这个已经过好的，那边呢是也是他们在使用的房间，同工们睡觉的地方，这是我拍的照片，啊。然后我们去很多地方，有的地方像有山上山的，有的在海边的啊，有的地方在不同地方，我们都有我们同工们的住址啊，这是那天照下来，叫我们少数民族地区在云南啊。好，我们这样下啊，这里是东北，东北呢他们抽收那里都是玉米，他们把所有的玉米堆在那里，然后就是我到取出，然后做粮食，也有做玉米面的，也有那给那些作为一些饲料的都是这样堆在那里，看到玉米堆到一上山一样，这样的玉米，这是我住的地方，他们在冬天的那个我照下来的照片啊。还有这个是很特别的东西，让你们看看，这是冰天雪地的厕所啊，在那里这是屋子外面的。那这还有一个门这是在那里的，这是外面还下雪，那我这是我使用过的，这让你们看看那里的情形啊，知道那里的情形，不然的话你们不晓得，就是我就是故意把一个照片叫出来，让我们看见那感受一下那个冬天的情形。好，跳过去。那所以我们这些服侍的弟兄姊妹，我们这些同工们在各种不同情形里面去经过不同像这个泥砖房就是这样的，比较看得清楚。那些稻草是用来干什么？是烧饭用的。他们一个大的柱，大的牢炉，这个就是把稻草烧了就烧饭的这是他们在外面讨论的时候，这是他们在那里坐在板凳里面听课在各种的不同的情形，但是非常感谢神，那些弟兄姊妹非常非常的专心坐在这个板凳上，他们做笔记，然后每一次我们的一天上课完了，第二天要他们把昨天所讲的来温习的时候，他们都非常有效率的把每天理解的来跟我们一起分享。这是我们真是在不同的环境，有的时候很丰富，有的时候很简陋，但是我们那个随遇而安。如果你们能经得起考验的报名跟我一起去好这是我在上课这是上约翰福音的这比较好的，在这屋子里面然后就照下来一个照片，就是感谢主的恩典能够跟弟兄姊妹一同在不同的情形里面经历神的恩典然后这是烧饭的地方，他们在屋子外面搭一个棚，那里面是一个烧草的牢柱，这是姊妹们的预备那个饭食，这是这样的一个简陋的厨房。那么培训的时候大概有是50人，有时候30人，有时候70人，就是这个这里他们几位同工在烧饭，然后我们就一起享受神给我们的恩典同工们是赞美，这是很简陋的房子，它一条的东西是因为在冬天他们烧炉子，炉子呢就有一个管把那个废气排到外面去都是很简陋的这样的但是他们还有 PowerPoint， 你看见这是不对的然后那他们在那里唱诗赞美神这是一个现场的照片好。然后在这广大的火场需要有各个教会的支持庄稼成熟功能在哪里呢？所以我们现在知道在国内每天有8000人信主，那如果100个信到信耶稣的人需要一个传道人，每天要培养80位传道人，在那这是不得了的事情 所以我们需要各地的教会来帮助我们啊！你们的长老、你们的牧师、你们的主日成人主学的同工、你们的那个音乐的同工、你们主日学的老师，可以帮我们一起配合我们一起去，在不同的情形里面去帮助神的儿女。需要教会的支持，需要各个教会的支持，需要弟兄姊妹的参与啊！好，我们下一个。那这里下面就说到我们你怎么样来参与啊？怎么样来参与？但是最重要的，前面说祷告，祷告再祷告，因为祷告是一切侍奉的根本啊！我们需要弟兄姊妹为我们来祷告啊，为着大陆的情形来祷告，为着我们服事来祷告，为着我们这些同工来祷告。然后第二点是说求神呢，让有更多的牧者同工啊，弟兄姊妹呢，回应神的呼召，实际上参与我们圣经的培训，像刚才所说的主日学的、音乐的，还有青少年营会的，还有圣经培训的这一些啊，在各种不同的弟兄姊妹都可以有不同的参与啊。其实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可以参与，所以在不同的情形，我们就就着你们的情形，就着你们的情形来安排不同的培训。因为每年有100个梯次的培训，我们自己宣教同工只有20多位啊，需要有每一次都需要有教会的各地不同教会的配合，所以像这一次有几个教会跟我一起带他们去陪着他们一起在参与这样的服事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教会个人可以奉献和认领培训点宣教士，就是我们要培训点需要支持的，像宣教士，像我们宣教士需要支持的，好了，教会个人弟兄姊妹都可以参与这样的一种服事啊，因为神的话说撒种跟收割的一同的奖赏，前面打仗的，后面看守兵器一同得神的恩典啊，这是每一个教会都可以参与的，盼望弟兄姊妹如果你们有更多需要跟我们联系的话我后面也有名片，也有这我们神州差全会和神州划船的那一些杂志，可以你可以跟我们联系 email 跟我们联系也可以写信也可以，如果你需要知道我们详细情况，随时跟我们联络，我们盼望能够更多的让弟兄姊妹能够参与这样的服事一同在神面前蒙受恩典这就是我这里基本上就把我神州划船的一些服事介绍给你们。那下面我再讲一些最近中国大陆的一些培训的情形。因为中国广大的火场每一天有不少的人他们在各种的服事上来需要弟兄姊妹来参与。那所以我们在神州华人宣教士在每一年在回到美国或者回到台湾，我们都会带各个教会去把我们的情形来介绍给弟兄姊妹因为中国的情形现在这几年服事我们的培训或者这对宗教的情形都比较宽松，比10年前宽松多了而且对抗的情形也比较少，以前都有一些不同程度的对抗，但现在新一代的领导他们在这方面比较柔软，而且我看见神也大大的做工在中国里面，而且我们知道现在西方的宣教士过去100年他们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那现在西方宣教士在整个的宣教方面已经有一些瓶颈在那里，特别对回教世界的宣教，那金头发蓝眼睛的人常常不受欢迎，但是我们中国人黑眼睛黑头发的都在那里，他们觉得是他们的朋友，所以无论在非洲无论在中东或者整个亚拉伯世界他们都比较接受中国人的一些情形，那所以这一代的宣教实在落在中国人身上，就是最后一波的普世宣教是落在我们中国教会的身上神兴起中国的教会在北美，在台湾，在香港，在各地，那我看见神实在是 恩待我们中国人，特别是像北美开始是一些查经班，然后很多中国的教会，像现在在整个中国教会里面，大体上的弟兄姊妹超过一半是从国内来的，所以我想对国内我们都应该有很多的负担，特别我个人是从国内长大，后来到了香港，然后还从香港来美国，我在美国已经30多年，但是我以前是在一个公司里工作，那就是说我 take 2 week vacation 就参加这样的培训，但是因为看见里面的弟兄姊妹的需要，看见他们对神的那种渴慕，对吧？本来以为说我去帮助他们，结果是他们激励我们，让我们在神面前更有负担。而且你知道，宣教不是去帮助别人，在没有帮助别人以前，我们自己在神面前的学习先被神所得着，那我们自己生命的成长也帮助更多的弟兄姊妹。你知道你怎么才能生命成长？你去宣教，你去服侍，你自己生命先得到成长，这是最好对我们的帮助。所以我常常鼓励弟兄姊妹说，你生命要成长吗？出去，走出去你投进去，你自然的生命就成长。那如果一个没有服侍的，没有参与教会服侍的人，你很难成长，因为你没有知道你的需要。当你参与服侍的时候，你觉得哎呀，那个服侍这需要那么大，我自己非装备起来不可，那你就更多来祷告依靠神，你更多来读神的话，更多来亲近神，你自己先被神所得着，这是我们最大的收获啊！所以我参与了服侍以后，后来就被神的爱激励，看见他们的那种对神的渴慕，真是激励我，所以后来我就全时间投进去那样的服侍啊，而且越投进去里面越喜乐啊！感谢神，我家里的姊妹也非常支持我啊，她在家里啊，然后我出去啊，我每年有3次要到国内去，大概春季3-4月夏季8月前后，冬季11-12月，每次是1个多月，所以我每年大概有4个多月在国内。在各地不同的培训，但神也保守啊，让我真是有生命身体的能力，也能够可以应付这样的环境啊。虽然刚刚从大陆回来不到10天，今天是第7天然后看见讲了3天感谢主还给我有让我能够有声音虽然前一阵子感冒支气管炎掉了3天的点滴，但是感谢神吃过药以后现在回来又好了，又能够跟弟兄姊妹一同交通这是弟兄姊妹的带导和神的恩典。所以像这样的一种服事你是蛮有喜乐蛮有赞美的。然后在国内的教会现在以前大部分在农村的家庭教会非常兴旺，但现在慢慢农村有点清饼了。因为什么瓶颈？因为大部分的青年人都到城市打工去了，乡下剩下老年人小孩跟妇女，所以他们的情形比较困难。那我就鼓励他们说，你们做好主日学因为他们以前说那个小孩子跟妈妈是他们的负担，我说对不起，你又有熟人的眼光，小孩子跟妈不是能负担，是你们的希望。你说你们花5年的时间去把熟人学做好，那5年以后这些小孩子就是青年的，那5年以后这些妈妈们他们再不要带小孩了，那经过5年的训练，这些妈妈们就是教会主要的同工，那你有见熟人眼光的话，就成人主的学做妈妈们的教育。然后在城里的情形，我就说刚才所说的训练青年人先训练好，派他们一组出去打工，不是漫无目的的去，你是带着宣教去，然后建立各地不同的教会。然后在城市要做知识分子的工作，所谓知识分子的转型让他们在知识分子里面，现在城市的知识分子大学的团契非常兴旺，然后在北京、在上海、在广州大城市里面那些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对神的话非常渴慕。像在北京一些大学无论清华大学也好，很多的大学，他们有一个结学研究，其实他们就说变相的基督教的论坛让他们认识基督教虽然是结学，但是他们是用这样的，然后把 基督的话，把神的话来介绍。所以，但中国很多出版社出版一些所谓节学的东西，其实就是我们很多我们从这里翻译过去的啊，换过去的关于基督教的东西啊。所以在整个普遍的情形，我们的传福音要向城市化、向技术分子化、向学生做工作。所以这是一个转型的阶段啊，在我们鼓励各地的教会做同样的事情。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教会的牧长同工啊，跟弟兄姊妹一同来参与。像我们这样各种不同的服事都需要弟兄姊妹的参与。如果你需要知道更多，我后面有些资料你们可以去拿，也可以也需要跟我们联系，我可以随时啊，你在 email 上也好，电话上也好，我可以尽量来帮助弟兄姊妹来参与各种的服事。这是对这些一点的介绍。剩下有一点点时间，你们可以提问题啊，关于对中国宣教有什么疑问的，那我尽我的可能来回答你们。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这机构是主要22年是以农村家庭教会要根本来做。那城市的教会其实现在也很发展，我们也跟一些在上海、北京的一些教会有一些联系。而在城市教会里面，以前都是三字大教堂比较多，但现在也有很多家庭式的教会，而且有的家庭教会也大到一个地步，上千人的。但是这种情形其实一个不是很好的、很健康的发展。为什么？因为你人太多了，那你会造成一些很多不同的干扰啊。所以我们还是赞成以小教会多分支为主。那其实我们赞成说，到了100多人就应该可以分成两个。如果到100-200人分成几十人，那就不影响民居，因为我们这和家庭教会都不在教堂里面，是在民居里面。如果太多人进出影响别人，那造成不必要困扰。所以我们现在提倡说，尽量到教会超过100多人就可以分成两个。那这样的话就便于不影响别人。那这样的发展呢，政府基本上他们知道你的存在，但是不一定来有什么动作。我自个人就面对过几次这样的情形，直接跟公安他们有交流，他们就说，你们知道你们是信耶稣的，也知道你们是只是来读圣经的，那只要你不影响民居，别人没有投诉，那我们是可以容忍的。但是如果有民居他们来投诉，那我们一定要管，因为不然的话我们不负责任。所以基本上是这样的情形。那到太大的教会，有的时候有些不同的人，有些不同的动作，我觉得这是一种干扰啊，反而就说影响影响了别人，这样我们觉得也是不对的。因为人家在民居里面，你太吵了，你进出太多了，那干扰他们生活，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自己该注意的。诗歌其实啊，在不同的教会有不同诗歌。像以前小敏的诗歌很流行，但是我个人觉得小敏的诗歌很有对我们灵性很有帮助，但是在真理不明确。所以很多教会还是用一些比较保守的诗歌，比如保守诗歌就是说那些比较classic 的那些诗歌，像我们这里唱的诗歌，我觉得非常在真理上比较准确啊。小敏的诗歌很注意他自己里面的感觉，但是很多时候那个主词不清楚。所以主词不清楚，就是说你这个诗歌唱起来，你可以把另外一个主词放进去，好像也通的，那这样就很危险了啊。那你说的就是以前我们就是我们所谓的啊， 啊啊啊！其实这对这个喀什斯沟也很普遍的，现在很多教会，特别诚实教会，在这些这老的诗歌，他们唱很多啊，这个真理比较清楚啊，他们里面有不同的版本。啊，在国内最少有十种不同流行的版本，但是大体上都是真理蛮清楚的啊，都是真理蛮清楚。那城市的知识分子教会有那些短歌，那些短歌像我们前天唱那些短歌有的啊，但是这不多，只是城市知识分子到校园团契那些有唱，并平常的教会只唱中文的，只唱中文的。有。有的，这是在学校校园团契里面，还有在知识分子里面有这样的情形，真是不普遍，不普遍啊！这是我个人理解的啊。是这样啊，参与圣经培训的情形，我们要求你在教会的主日学最少讲过两遍，在教会的承认主日学你讲过两遍，讲一遍不够，你最少讲过两遍，那你就熟练了一个专门专题。我们要求的是你们熟识的那一个专题，比如说很多人他们对圣经有不同的卷，对不同的认识，但是你最少在这一卷圣经或者这一个真理的 topic， 你最少讲在教会讲过两次，那就合格了。我不晓得这样够不够清楚。如果教会讲过两遍，你就对这一个 topic 很熟练了，对不对？那到时候就不会出问题。而且我们需要有教会牧师或者长老的推荐。现在基本上是和平共存。 那他们三次教会的，比如说他们教导的信仰方面，到底有没有什么偏差？ 对不起，我不评论这个事情。圣经在十年前我要带圣经进去，但是现在他们都有充足的圣经供应，不需要带，但是他们带需要一些比较真理上面清楚的一些东西，因为在国内现在这个网络太普遍了，很多的东西邪龙问者，很多的异端什么东西弄得乱七八糟的，所以我们需要读圣经本文，然后那些真理的书要纯正的才能帮助他们，所以我想大体上是这样。时间已经到了我想请肖弟兄给我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好不好？